那我们学智慧，我们学命，智慧命无量。 安尼方之外，方明，方无论。 我们的快乐，真的快乐，就是在智慧。有智慧才有真的快乐，没有智慧有快乐，不过不是真的。 有智慧先系真嘅快乐，冇智慧有快乐，但系唔系真。 所以一定，你们决定修行就是挑战，用智慧。 我哋决定修行就系要用智慧啦。 修行本来就是智慧。 修行本来在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那不是修行，是机械的，勉强。 如果唔系用智慧，咁就系一个机械嘅勉强。 你机械的勉强，因为书里面有这样学，因为老师有这样说，那就离不开苦。 机械咁勉强咧，咁你系机械咁学，老师系咁样教，咁你就离唔开苦咯。 一定要用命修行。 一定要用命修行。 那现在我来进会，我们有学两个法门。 而家我哋嚟正会学两个法门。 我有说明依照《阿含经》《哈利达沙苏达杂阿含经》，你要命的快乐，那要配合四无量心跟真念的修行，跟四真念的修行，真念的体就是四念处，要配合四无量心跟四念处来体会有命的快乐。 要體會明嘅快樂，要四無量心同埋四念處。 有命的快乐就是解脱的意思。 明嘅快樂就係解脱嘅意思。 没有命的快乐，一定会离开你，你不会带他。命的快乐离不开你，所以他才是真的。 無明嘅快樂咧，就唔會跟住你；明嘅快樂咧，你就一路跟住你，佢先係真嘅。 我们有说明菩萨，菩萨地叫做大喜大喜，因为你有体会真的命的快乐。 我哋有说明菩萨地嘅初地就叫欢喜地，咁呢个系因为体会明嘅快乐。 在命的快乐里面，你有理解，里面外面是平衡。 喺明嘅快乐有理解，内外系平衡。 你有了解，那你也有了解，不平衡有因缘。如果没有因缘，那不可能有不平衡。 你了解不平衡係有因緣，如果冇因緣，唔會不平衡。 是不平衡，是因为因缘。 不平衡係因為因緣。 这个因缘你了解，那你有明。 呢個因緣你了解，咁你又明。 你没有了解，那你有无明。 你冇了解，咁你又冇明。 修行的目标就是离开无明，修明。 修行嘅目标就系离开无明修明。 那四无量心，为什么四无量心是顺明的修行？我们有讲过很清楚。 点解四无量心系顺明嘅修行？我哋有讲过好清楚。 因为在无量的所缘，都会变成平衡，平衡。如果所缘有限制，那就是不平衡。 因为喺无量嘅所缘都会变成平衡，如果所缘有限制，咁就不平衡。 有智慧的人都以为，心本来没有限制，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烦恼，不了解所缘，两个因缘。 有智慧嘅人都知道，心系本来冇限制嘅。 两个因缘是在一起， 两个音，哪两个音？ 不了解所缘跟烦恼两个 唔 因 了解所缘同埋烦恼两个因缘系喺埋一齐。 缘。我们是在颠倒里面，颠倒在佛教里面就是无明的意思。 我哋喺颠倒，喺颠倒嘅意思喺佛教就系无明嘅意思。 因为不了解所缘，因为有烦恼。 因为唔了解所缘，所以有烦恼。 有烦恼，因为不了解所缘，不了解所缘，所以有烦恼。 有烦恼，因为唔了解所缘，唔了解所缘，所以有烦恼。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他们是在一起。 佢哋喺埋一齐。 不了解就是无明，了解就是明。 唔了解就系无明，了解就系明。 不了解是因为颠倒。 唔了解系因为颠倒， 了解就是无颠倒， 了解就系无颠倒。 因为有颠倒，所以有无明；因为有颠倒，所以不了解所缘； 因为有颠倒，所以有无明，所以唔了解所缘。 因为有无明，所以有烦恼。 因为有无明，所以有烦恼。 所以，是无量心顺明，因为它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四无量心顺明，因为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这个所缘，就是，概念，众生就是概念。 呢个所缘就系概念，众生就系概念。 烦恼出现在概念里面，不是出现在，事实。 烦恼出现喺概念，唔系出现喺事实。 事实就是多多发，都有不同样的作用，出现在一起，因为有因缘，灭在一起，因为有空。 多多法就是事实出现一切，因为有因缘灭，系因为空。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众生是概念，不过在概念里面，我们调心平等。 众生系概念，不过喺概念入边，我系调心平等。 究竟法平常，你不了解，所以很难调心平等在究竟法里面。 究竟法你唔了解，咁所以好难调心平等喺究竟法边。 所以，这个调心无相的境界很难，所以先要在有相的境界，在概念里面调心平等。 所以调心喺无上嘅境界好难，要喺概念入边调心。 为什么心不平衡在概念的境界？ 点解心唔平衡喺概念嘅境界？ 因为有亲爱的众生，我们执着；因为中心的众生，我们不管他，他有苦，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是导演的众生，那我们很容易发脾气，那这是我们的心的限制。我们的心的限制是靠执着受，因为执着受，我们的心有限制。 因为有亲爱嘅众生，我哋执着中性嘅众生，我哋唔理。呢、这个讨厌嘅众生，我哋就呢、这个讨厌。 现在是无量心的意思，你扩大你的所缘，你的所缘是概念为无量无量众生，在无量无量众生，一切众生变成平衡。 四无量心就系扩大所缘，令一切众生变得平衡喺无量众生入边。 变成平衡，因为你是用善心，慈悲喜舍就是善心。 变成平衡系因为你用慈悲喜舍善心， 善心就是有智慧的心。 善心就系有智慧嘅心。 我们都需要乐，所以多多修持。持就是注意美丽的乐。 我哋都需要乐，咁所以多多修持，持就系最美丽嘅乐。 悲 就是注意美丽的苦，注意美丽的苦不是苦，因为你有定。 悲就系最美丽嘅苦，最美丽嘅苦唔系苦，因为你有定。 喜，也是微细的乐， 喜系微细嘅乐。 因为你有了解慈悲，所以你不执着这个微细的乐。 因为你有了解慈悲，所以你唔执着微细嘅乐。 所以你能够欢喜，所有的功德平等平等。 所以你能够欢喜所有嘅功德平等平等。 那，因为你这样学，所以你能够舍， 因为你咁样学，所以你能够舍。 你只能够舍在善法，善法是靠命，如果没有命，那没有真的善法。 你只能够舍喺善法，因为善法系靠明，如果冇明，冇真嘅善法。 特别大乘佛教连续不断的是强调这个道理。汉传佛教，我们大家都学《金刚经》，《金刚经》就是连续不断的，般若波罗蜜就是讲这个善法只能够出现在有明的境界， 但 所有的善法在无明的境界不会明显。 大乘佛教就系讲般若嘅道理啦，善法系出现喺明嘅境界。 你有我的颠倒，你虽然你用功，培养善法，你的善法没有力量， 你用我执去培养善法，善法冇力量。 因为力量是从命来的， 因为力量系由明嗰度嚟。 命本来就是力量，智慧就是力量， 明同智慧就系力量。 这个力量，再有相续，其他的力量没有什么相续。 呢个力量先有相续，其他嘅力量冇相续。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年轻就来了，老了那就不见，那这不是力量。 年轻就嚟，老就走，咁呢个唔系力量。 智慧没有年纪，所以它才是力量。 智慧冇分年纪，咁呢个先系力量。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不会老， 所以文殊菩萨唔会老。 文殊师利菩萨不会老，因为他本来没有年纪。 佢唔会老，因为本来冇年纪。 观世音菩萨不会老，因为本来没有年纪。 观音菩萨唔会老，因为本来冇年纪。 净土也不会老，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年纪。 净土都一样， 所以命里面没有年纪， 所以命入边冇年纪， 在颠倒里面再有年纪， 颠倒入边先有年纪。 年轻的时候有力量，老了那就完蛋了。 年轻嘅时候有力量，咁老就玩完。 什么力量都没有，所以很难过。 咩力量都冇，所以好难过。 哎呀，我很可怜，世界很可怜。 我很可怜，世界好可怜。 那是无量心教你注意无量的境界，来发现你的心里面的明的力量。那个明的力量是无量。 四无量心教你注意无量嘅境界，嚟发现心入边嘅明嘅力量系无量。 慈就是明的力量，悲也是明的力量，喜也是明的力量，舍也是明的力量，他们离不开你。 慈悲喜舍系明嘅力量，佢离唔开你。 你老，他们一定还在， 佢老啊，你老，佢都喺度。 所以他们是最好的善知识，找不到更好的善知识。 最好嘅善知识，揾唔到更加好嘅善知识，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咁样思维。 要善知识，那多多练习慈悲喜舍，所有的善知识都会，随他。 你要善知识，就多多练习慈悲喜舍，咁所有善知识都会出去。 所有的功德都会随，因为你有 慈悲喜舍， 所有嘅功德都会跟随佢，因为你有慈悲喜舍。 不过条件是用真言， 个条件系你用正念， 真言的体就是智慧。 正念嘅体就系智慧。 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放心在所缘平平等等。 因为你能够放心喺所缘平平等等。 这个所缘还是在概念。 呢个所缘仍然喺概念。 不过在概念里面，你了解无我。 不过喺概念入边，你了解无我。 概念就是众生。 概念就系众生， 概念是众生所思维的法。 概念系众生所思维嘅法。 众生没有我，法也没有我。 众生无我法，亦都无我。 你是修真言来理解这个道 你修正念嚟理解呢个道理。 理。众生的概念是因为多多法在一起。 众生嘅概念系因为好多法喺埋一齐， 法的概念也是因为很多很多法在一起。 法嘅概念亦都系因为好多法喺埋一齐， 很多法是很多不同样的因缘， 好多法系唔同嘅因缘。 很多不同样的因缘，能够平等，因为有明。 好多唔同嘅因缘可以平等，因为有明。 如果没有明，他们不会平等。 如果冇明，咁就唔会平等。 所以佛学就是明学， 所以佛学就系明嘅学， 来处理无明， 你处理无明。 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是在苦里面。 因为我哋有无明，所以喺苦入边。 身体的苦，连佛离不开，没有办法。 身体嘅苦连佛都离唔开，冇办法。 不过佛所教的心的苦，就是我们的无明。 啊！佛所教心嘅苦就我哋嘅无明， 不需要心的苦， 唔需要心嘅苦， 一定要解脱心的苦， 我哋要解决心嘅苦。 来解脱心的苦需要真心。刚才我有讲过， 解决心嘅苦需要正行， 真心就是不执着， 正行就系唔执着。 因为不执着，所以能够得到你的目标， 因为唔执着，所以能够得到我哋嘅目标。 你的目标就是里面平衡，外面平衡。 我哋嘅目标就系入边平衡，外边平衡。 这是你们的净土法门的意思。 呢个我哋正统法门嘅意思。 里面平衡，外面平衡就是佛。 入边平衡，外边平衡就系法。 佛没有办法抓， 法冇办法捉。 不过他的进度，就是方便来，就是概念来抓那个不能够抓的佛。 佢嘅净土系方便一个概念嚟捉唔能够捉嘅佛。 佛是佛，因为你不能够抓他，因为他的心不住。 佛系佛，因为你唔能够捉佢嘅心无住。 心不住就是心清净。 心无住就系心清净。 那心清净的方便就是四无量心跟真念， 心清 四 净 念处。 方便就系四无量心同埋正念四念处。 什么是四念处？ 乜嘢系四念处？ 用净土的法门，用菩萨法门。 用净土法门，用菩萨法门。 身不能够得，因为身不能够得；手不能够得，因为手不能够得；心不能够得，因为心不能够得；一切法不能够得，这是真心。 身不能够得，所以受不能够得，所以心不能够得，所以一切法不能够得，呢个系正行。 不过来，了解不能够得，还是转动的思念处的，了解是很重要。 嚟了解不可得，咁系一切传统嘅四念处都系好重要。 你有因语，因为你 是为你所执着的所愿，所有隐于。 有淫欲，因为思维执着所缘，咁所以有淫欲。 你是为不净，那就没有隐于，因为你是为你所要抓，所以要是为不净。 咁你思维不正观呢，就冇淫欲啦。 你同样的道理，因为你发脾气。发脾气是因为你思维你所导演的所言， 你发脾气，因为思维讨厌嘅所缘。 你思维你所喜欢的所言，那就不会发脾气。 你思维喜欢嘅所缘，就唔发脾气。 这是我们的心的轨迹，你不了解心的轨迹，你怎么能够了解心？ 呢个系心嘅规矩，唔了解心嘅规矩，就唔了解心。 你，无明，无明是什么？佛教里面无明是什么意思？ 佛教入边无明系咩意思呢？ 无明的意思，刚才我有说，就是颠倒。为什么颠倒？因为不了解缘起。 就系颠倒啦，唔了解缘起啊。 缘起本来就是因为无常，因为无常才有缘起。 缘起本来就因为无常，因为无常所以唔了解缘起。 无常不是，不但是我有出生，所以我要死，这也是无常。不过这是很粗鲁的无常。 无常唔单止系我要出生，我要死，咁呢个系好粗鲁嘅无常。 比较维系的无常是每个新的过程，出生就灭，出生的灭，因为。所缘改变就灭了。 咁微细嘅无常就系每一个心嘅过程，一出现就灭。 那更维系的了解就是刹那刹那，因为因缘出生，因为自然灭。 咁更微细嘅过程就系刹那刹那，因缘出生，咁自然系灭， 自然就是空。 自然就系空。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所以在苦里面。 因为唔了解自然，所以喺苦入边，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所以我们一直有倾向抓什么？ 因为我哋唔了解自然，所以一直有倾向要捉住啲乜嘢。 你了解这个倾向？你就了解自己，因为自己依照佛法，就是因为于，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于。 你了解自己就了解呢个倾向，咁就系一切法嘅根本就系因为欲。 于在这里就是贪欲。 欲喺呢个地方就系贪欲。 佛教说明贪欲为爱。 佛教说明贪欲为爱。 不过爱是最。漂亮的境界， 爱系最漂亮嘅境界。 不过也是最，我们有说明，也是最终的舒服，最大的苦，就也是爱， 咁亦都系最重嘅束缚，咁亦都系苦，咁就系爱啦。 所以众生的矛盾是在爱， 所以众生嘅矛盾喺爱。 明爱。没有执着，无明爱，就是要抓，谁要抓？那就是我要抓。 明爱就冇执着，咁无明爱就要捉住啦。咁边个要捉呢？就系、是、我。 了解这个过程就是正念。 了解呢个过程就系正念。 你了解这个过程，你的心就可以安住。 你了解呢个过程，你嘅心就可以安住。 你不了解这个过程，心不会安住，所以不安。 你唔了解呢个过程，心唔会安住，所以不安。 所以一定要加在四无量心，要加真言。 所以一定要加喺四无量心，要加正念， 配合跟你们的净土法门。 配合我哋嘅净土法门。 那你可以看同样的过程，从不同样的角度， 你可以睇同樣嘅過程喺唔同樣嘅角度。 真念是来得到平衡， 正念係用嚟得到平衡。 这个平衡你得到如平常是如真念的修行，就是阿那巴那， 呢個平衡你得到平常入正念嘅修行就係用安波念。 我们有说明这个阿那巴那这个呼吸这个分界，你没有办法抓。 我哋有说明呢个安波念呢个风界呢个呼吸你冇办法捉， 你要抓，因为你的心不安。 你要捉因为你嘅心不安， 你的心不安就是你的苦。 你嘅心不安就系你嘅苦， 就是你的我。 就系你嘅我。 因为你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够放下。 因为你了解呢个过程，你就能够放下。 因为你能够放下，所以你有静安。 因为你能够放下，所以你有轻安。 你有静安，你能够入定。 你有轻安，你能够入定。 你入定，那你能够如实观。 你入定，你可以如实观。 如实观什么？ 如实观啲咩？ 你的那些烦恼都是你的过去的境界， 你嘅嗰啲烦恼都系你过去嘅境界， 都是你的过去的妄想， 都系你过去嘅妄想， 都是你的过去的戏论。 都系你过去嘅戏论。 他已经不在， 佢已经唔喺度啦。 他剩下在你的心，因为有我，因为有执着，因为有爱，因为有取， 佢剩低你嘅心，因为有我有执着，有爱有取。 你了解这个过程，那就是真念。 你了解呢个过程，咁就系正念。 你了解这个过程，因为你有真念，那真知能够当下处理烦恼。 你了解呢个过程，因为你有正念，咁正知能够处理烦 如 恼。 果真知没有真念的用具，那他无法处理烦恼。 如果正知冇正念嘅用具，咁无法处理烦恼。 这是我们的心的轨迹，你要了解，自己呢，你要了解心的轨迹，心的因缘。 咁呢个我哋心嘅规矩，我哋要了解自己，要了解心嘅规矩，了解因缘。 那这样你才能够安住，才能够稳定。 咁样我哋先可以安住，可以稳定。 那这样你决定学净土法门，你就能够稳定安住。在你的那个真如的概念， 咁样，我哋学净土法门就可以稳定安住喺我哋真如嘅概念。 先在概念，然后超越概念，因为平衡平衡， 先喺概念，然后超越概念，因为平衡平衡。 这是净土法门。 呢个系净土法门。 所以，先平衡在概念里面，来超越所有的概念。 所以先平衡喺概念入边，然后再超越所有概念。 用概念而超越概念就是佛。 用概念嚟超越概念就系佛。 用概念来吵架，用概念来执着，那就是众生。 用概念嚟闹交就系众生。 那你？要了解您是修众生的法门还是佛的法门，一定要了解。 你要了解你修众生嘅法门，定系佛嘅法门，一定要了解。 你是修众生的法门，那都在矛盾里面。 你修众生嘅法门，咁都喺矛盾入边。 那你是修佛的概念，那你了解矛盾为不自然。 你修佛嘅概念，咁你了解矛盾为不自然。 你了解矛盾不自然，那心就不要矛盾。 了解矛盾不自然，咁心就唔要矛盾。 心不要矛盾，那就是清净化的过程。 心唔要矛盾就系清净化嘅过程。 这个过程是靠真念，没有真念，无法。你是用什么概念，来调心平衡，没有办法成就。 呢个过程系靠正念啦，你无法成就，如果你冇呢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有了解道理， 如果我哋有了解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送，慈心观用中文跟般若波罗蜜心经用中文，最后我们打坐，15分钟，那就今天就这样为止，大家满意，大家觉得可以自己用功，阿弥陀佛。